今天是8月11号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三个还是更多更多，你喜欢的回忆。